不深的爱，好像童话里间被个小孩，到最后才了解已走过了真爱。每个音都起，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。每个人都记住，早点找到真爱，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。

난 너무 최대의 시비스테이 다불쇼워버리고해 포스페이처 포스페이 여신모와메이 황보라드지 월타이는가페이 可惜了，真幸福。 福，我还值得。祝福。身去不羡慕，爱到结束，差点忘了复原的天赋。没人帮助，要懂得自己照样睡和脚步，难免回顾。分手原来不是谁被谁辜负，可惜了这幸福。值得被祝福，爱到结束，再多控诉也于事无补。没人帮助，要懂得自己照样睡和脚步，难免回顾。分手不是我不被幸福眷顾，反而清楚，我还值得被祝福。